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9章，我话讲，你哋唔想死嘅就听我讲啊！专睡就知道呢啲尸巢虫嘅习性嘅。呢啲虫虽然唔容易搞死，但系佢嘅习性就系怕热。呢、这、一个大顶虽然咧顶下边啊冇火，但系佢嘅顶端啊冒住白气，八成八咧顶里边啊可能真系有乾坤。果不其然，我哋一靠近就感觉到一阵嘅热气。喺呢个圆顶嘅表面系招足出好多突出嚟嘅鬼怪造型。排上嚟咧就唔难嘅，大家一靠近嘅大顶，两三步就离开咗地面，低头一睇，嗰啲尸巢虫果然就唔敢接近呢个大顶，只系喺周围将佢哋氹氹转咁围住。顾文敏就松咗口气讲：，哎呀，好在有佢啫。转吉就揈咗揈头发，佢发尖上边全部都系汗水啊！依家佢就气嘘嘘咁讲： 啊，点解呢个顶会自己发热嘅咧？唔通佢里边摆咗啲煤炭？ 呢阵时我哋呢一班人就好似嗰啲烧饼咁啊，围住个大顶黐住，大家咧唔上又唔落啊，好难顶啊。于是我就讲：唉，不如咧，我仲系先爬上去睇下先。是唔系摆咗煤炭，爬上去一睇咪知啦。而家大家都喺半楞坑，吊住唔上唔落，都唔系几好受嘅。当即就两三步咁啊，开始向上爬咯。冇几耐就爬到咗大顶嘅顶部。呢、这个顶呢就非常之厚重嘅，上边啊冇改，四边都有耳朵。咁呢一种四耳嘅顶造型呢，我就唔系第一次见。由于呢个顶比较厚实，所以呢爬咗上嚟之后，大家就一个啰柚就坐喺个顶嘅边缘。呢阵时离近咗啦，我哋向个顶入边一睇，就想睇下其中究竟有咩玄机咯噃。点知道一眼望落去，喺呢一片嘅白雾之下，巨顶当中系一窝喺度翻滚住嘅黄汤，喺下边好似有大火喺度煮紧咁。哔哔卜卜咁翻滚住啲水泡，呢一下就真系奇啦！顶下边冇火，咁大只顶，究竟系点样加热嘅呢？而呢个顶入边煮嘅又系乜嘢嘢呢？我哋大家都惊奇不已，一时之间都讲唔出个所以然。豆腐对呢个就冇咩兴趣，佢啊耷低头睇咗一睇，讲：唉，玩船啦！呢啲咁嘅尸鳖虫子啊！好似对我哋几个好有兴趣喎，点办呢？我向下一睇，果然睇到啲尸巢虫啊，团团咁样围住晒喺周围。一旦我哋如果落地嘅话，呢啲嘢就肯定会扑上嚟嘅。好在我哋而家能够腾出双手，亦都唔再畏惧啦。因为喺专睡所携带嘅装备里边，有改装过后嘅高压火枪。一个扫射，呢啲嘢即刻烧到连渣都冇埋，咁啊，梗系唔需要人多讲啦。中工早就已经从个装备包度攞出咗火枪啦，将火枪下边嘅燃气弹啊推入去，跟住钢制嘅枪口，唰咁对住下边啊喷出咗一道不直嘅火苗。枪口下边有几个可以调节开关嘅，中工即时啊将个开关拧到最大。一时之间，啲火舌喷射出足足有五六米咁远，一股热浪逼人而嚟，喺下边嗰啲咁嘅尸巢虫即刻烧到一大片，air都冇得air啊！跟住一圈嘅扫射之后，除咗有一啲逃走嘅漏网之鱼之外，原先喺地上嘅连啲渣都冇留几多落嚟。中工啊，关咗啲火枪，拍咗拍手讲：，诶，搞掂！阿豆腐显得非常之崇拜，对我讲：，哇，犀利啊！呢、这个武器咧比杀虫剂仲有用啊！我哋以后落酒咧，亦都要搞上一次，那个安全系数就真系大大咁提高晒啊！ 呢种能够随身携带填充燃气弹嘅火枪，亦都系高仿品。由于需求量比较少，所以咧大部分时间都系有价无市，想要搞到都唔系容易嘅。谂到呢度，我不禁又谂起咗哑巴佢哋几个人所携带嘅顶级装备，嗰一睇就知道唔系民间嘅手笔，亦都唔知道嗰个哑巴究竟攞咗六合印之后又去咗边度。依阵时尸巢虫就处理咗啦，我哋坐喺个顶嘅边缘，热气咧就系咁向个身上边冲，亦都唔系几好受嘅。当即我哋又打算落翻去啦噃，点知就喺呢个时候，浓雾弥漫嘅空地嘅地方，突然间出现咗一个黑蒙蒙嘅影子，亦都唔知系咩嚟嘅。砖碎啊，即刻对我哋打咗个手势，示意又关咗啲灯，瞬间头灯啊齐齐齐咁啊全部关晒。即时周围就陷入咗一片嘅黑暗当中。呢一种嘅黑暗之下，我原本以为咩嘢都睇唔清嘅，点知道呢喺空地之上竟然飘升起咗好多嘅磷火。磷火喺呢个民间又叫鬼火，常日呢就喺嗰啲嘅坟地呀之间呢就会出现嘅。据说呢是因为大量的死人死了聚集在个坟地里面，人的尸骨他们分解了之后就会产生大量的磷，所以有的时候形成的磷火的颜色亦都各不一样，有些呢是青色，有些是蓝色，有些是罕见的紫色。旧阵时的老百姓就不知道，所以还以为是鬼火。这个时候在空气当中飘来荡去忽明忽暗的鬼火，即使我们熄了个头灯，周围的环境亦都没有完全陷入到黑暗当中。我们大为惊讶，心想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冒出这么多的鬼火，难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死人？未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就看见远处有个黑影就越来越近，在一片惨绿色的幽光当中，我们渐渐看清楚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。豆腐一看，即时抽了一啖气说，是小静。看见那个黑影显然是小静，不过他就不是走过来的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拖运过来的，成个人打平咁瞓住向我哋依边而嚟，身体离地大概有一米上紧，身体下边隐隐约约可以睇到一堆黑蒙蒙嘅嘢，而佢本人呢就係昏迷嘅。我大惊，心諗萧静居然冇俾个毒蛇吞咗落去，呢个自然係一件好事，但係而家佢究竟係死係活呢？他又是被啲乜嘢嘢运送到嚟呢度嘅呢？佢身底下边嗰嚿黑蒙蒙嘅嘢又系乜嘢嘢啊？呢啲咁嘅諗法快速咁喺我个脑里面闪过，冇几时就见到昏迷住嘅萧静慢慢咁嚟我哋越嚟越近咯，显然系向住我哋所在嘅方位而嚟嘅，确切嚟讲就好似系向住呢一口大鼎而嚟嘅。豆腐喺我身边大气都唔敢出啦，佢侧住只耳细细咁同我讲，喂，而家点办啊？我心思急转，虽然呢好想落去睇一睇，但係经验话我知呢一种时候仲係唔好鲁莽行事好，一定要观察清楚。萧静嘅身体下边嘅嗰样嘢究竟係乜，我哋都唔知道。于是我对大家打咗个手势，示意呢唔好轻举妄动，先静观其变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异变就开始啦。萧静嘅手突然之间喐咗下，跟住佢成个人就开始喐起上嚟，手脚挣扎住，喺佢下边嘅嗰样嘢随住佢嘅动作即刻就窜咗起身。呢阵时我哋先睇清楚，原来托住萧静移动嘅竟然 系四隻好似马骝咁样嘅动物。呢啲嘢呢成身生晒黑毛，大概一米到咁高啦，手长啊抌住个地下。萧静显然仲系活住嘅，嗰四隻嘢一散开，佢即刻想爬起身啦，手忙脚乱，显然系想逃命啊！呢个时候我亦都唔顾得乜嘢啦，我大叫一声萧静嘅名，跟住就睇到萧静回头，佢一睇到我哋，佢面上边即刻就闪过一丝嘅惊喜，眼泪都就快出嚟啊！转身即刻向住我哋呢边跑咯噃，我即刻招呼豆腐佢哋啊，全部落去救人啦。中公同埋顾文文就留喺个顶上边，因为队伍里边呢，以佢嘅两个嘅枪法系最精准嘅，有佢哋喺高处压阵，万一如果有啲咩突发嘅情况，亦都好照应啊！我哋其余呢就三两下就落咗个地下，向住萧静啊冲过去。嗰四隻毛茸茸嘅嘢见到我哋突然间出现咗咁多人，显然开始係受到咗惊吓啦，但係就冇好似我哋所想象咁展开一场恶战啦。佢哋而係说一声就四散奔走，啲身影就好快嘅一下子就消失咗喺浓雾当中。我就松咗一啖气，都未回过神米，萧静一下子就冲入去我个怀里边，死死咁揽住我就唔放手。比着喺平时喺我身边嘅豆腐，就一定会为顾大美女做死忠派嘅，肯定会嚟阻止。但系喺呢阵时，佢都只系摸一摸个鼻，睇嚟可能系碍于之前嘅事，所以就唔敢点出声。我感到怀里面嘅人嘅身体一路系咁喺度震，虽然对于萧静嚟讲已经冇咩男女之情，但系諗到佢一个女人跟我嚟到呢度，又遭遇咗之前嘅一系列嘅事情，实在亦都系委屈，亦都冇将人推开啦。我拍一拍佢个膊头讲：唉，好啦好啦，安全啦，谢天谢地你仲在生。萧静嘅情绪就平复咗一下，佢系抹咗抹眼泪讲： 你哋点解会喺呢度嘅？ 佢又突然之间睇咗一睇四周围，佢讲： 呢度系边度啊？ 豆腐好奇怪咁讲：啊，你唔知道呢度系边度？萧静系拧一拧头，豆腐又似追问：你系点样样摆脱咗嗰条毒蛇噶？呢句话就真系问到咗点子之上，我哋都好奇怪，佢一个弱女子。点样喺呢一种咁样嘅情形底下可以活落嚟嘅？我哋讲完，萧静就一面茫然。一阵间过后，佢就拧咗拧头讲： 唔知道啊，我都系一直咁跑，最后边就俾佢卷咗起上嚟。佢啊，好大力噶，我晕咗过去啦。醒过嚟嘅时候，是在一片的空地上边，四周围都是冇，乜嘢建筑都睇唔到嘅，一个人都冇啊！我以为我自己死咗啦， 冇建筑又冇人，只有雾嘅空地，唔系就系而家呢个地方咯？唔通大蛇将佢摆咗嚟呢度？豆腐显然亦都觉得奇怪。佢就摸一摸个下巴讲：咁然后呢？根据萧静嘅描述，佢醒过嚟之后，甚至系以为自己死咗，心里边就好惊嘅。一个人喺呢个地方就乱咁行，好快呢，头灯嘅电量就变得好微弱啊！喺灯光嘅光芒熄灭嘅嗰一刹那，佢被一隻嘢喺后边就扑倒咗，佢只系觉得自己条后颈一麻。好快就晕咗过去啦，醒过嚟嘅时候就系头先啦。反正自己又俾某啲嘢啊托住行，所以咧佢就要挣扎起嚟。听到佢嘅描述，佢呢个情形真系几古怪嘅。如果佢讲嘅系真嘅话，咁嗰条毒蛇岂不是系同我哋行同样嘅路？咁既然系咁，点解我哋又冇撞到呢？专瑞就谂咗一谂，抬一抬下巴，示意萧静讲。我哋之前喺陈思远佢哋落脚嘅地方就留咗好长嘅时间，毒蛇嘅行动力就比我哋要快嘅，所以佢应该好早就嚟到咗呢个地方啦。 豆腐就打咗个冷震，佢讲：哇，嗰条毒蛇会唔会就系喺度周围咁游嚟荡去啊？萧正迟咗阵间讲： 应该唔会啩，我喺呢个地方转咗好耐啦，都冇碰到过。呢个地方啊，好大噶。 我就岌咗下头，阿爷画嘅地图里边，第二宫系一个圆形，好似个炮口咁嘅。中间呢个中空嘅地带呢，占嘅面积啊非常之大，比佢画咗嘅 S 形，所以萧正嘅话应该讲嘅都系真嘅。咁一嚟，嗰条毒蛇嘅行为就变得非常之怪异啦。捉咗萧正，点解又唔食咗佢呢？